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啰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有人说嘛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，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活中，能够接连不断地推出优秀的作品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他的众多合作者，也应了那句老话，红花总得绿叶扶。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儿我们这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，为您讲述的是马季和他的搭档之间的故事。马季刚刚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时候，侯宝林、刘宝瑞、郭启儒、郭全宝这四位老师都曾经为他捧过哏，但这主要是为了帮助马季增加演出实践的机会。由于这四位老师本身就互为捧逗，所以马季也不能一直跟他们搭档，最终他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于世游结成了搭档。于世游跟马季一样都是侯宝林先生的弟子，哥俩做了搭档之后，马季感觉于世游的脑子非常活泛，两个人排练的时候经常能够碰撞出艺术的火花，产生很多巧妙的包袱。而除了脑子快之外，于世游的表演也是清新活泼自然大方，和马季搭档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啊。这小哥俩在一起创作表演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，不过令人遗憾的是，这对搭档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不得不分开了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马季后来又跟谁一块搭档了呢？先来欣赏一段马季于世游合说的相声《狗熊大象》，然后咱们再慢慢的聊。 跟你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。 你们家有什么事？ 我们家现在有事儿。 是吗？ 嗯。 什么事？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。 什么不良的倾向？ 不知道， 没听说过呀。 严重的教条主义。 是吗？ 嘿，尤其是我弟弟，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。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。 不行啊，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，这个人不虚心呢。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？ 六岁了。 六岁？ 嗯， 我听这话都新鲜。 怎么了？ 六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。 你看，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啊。 你说说吧。 那天呢，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。 嗯。 到动物园之后呢，他什么他也不想看，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，他不走了。 那是他爱看的。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。 嗯。 晚上我要上班。 哦。 我说走吧，快跟我回家吧。不回家。 嗯。 我说你要回家回，我给你买糖吃。